好快乐。 周兆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新一年快乐，周兆祥祥哥早晨。 喂，早晨，新年快乐，新的开始啦，2017啊， 眨下眼咯，祥哥。 系啊系啊， 我哋又好似识咗都即系都两年几嘅时间，真系眨下眼就过啦啲时间，去到2017年啦，即系呢一个嘅1月2号啦，咁啊一个一年嘅过去。祥哥先问你先，有啲咩新嘅愿望？ 每一年都有新嘅愿望系嘛？咁咧两方面啦，一方面系对内对外啊，一方面系我自己啦。一方面是外面的社会，听边头先呢？ 我听对外先。 对外先。我希望呢我哋嘅社会呢两样嘢囉。都系减少两极化啦。一方面系政治嘅两极化。你知道而家撕裂得好犀利。你唔系黄色就系蓝色吓。都冇乜中间路线啦。同埋即系大家喺度喺度拗拗拗。 搞中间又俾人闹嘅场面。 咪系囉。中间就唔中间咁。 又话你骑墙 啊。系囉。咁另外一方面呢就係贫富两极化囉。而家真係有乜理由我哋啲阿婆阿公众去執紙皮得㗎係咪，咁同埋而家即係上车买楼咁难吓，120几尺嘅屋都即係都 百几万 啊，都百几万卖得出咁样。即係呢啲嘢唔可以再搞落去囉。咁我希望呢就社会呢两方面改善咗啦，即係唔会咁多地产霸权啦，喺物价又唔会因为地产而即系搞到咁啦，个个都唔掂咁。 我惊呢个愿望咧，祥哥去到2018年你要再许过，因为都有啲长远啊，未必一年之间可以解决。 呢两方面都好，会唔会系真系去到谷底咧？希望系 希望。 而家有迹象，我觉得系两方面都去到谷底啦啩。 政治又系，系咯，楼价又系。 好啦，个人嗰方面， 个人 对内啦，一样嘢噶咋，即系谂咗咁多年啦吓，咁我。都系要一样嘢，就系内心平安咯。即系英文系 peaceful。嗱，咁好多人都话唔系，你唔要健康咩吓？唔要财富咩？人际关系都想落啩，即系家庭开心啦吓，有伴侣啦，或者事业啦。但系我就咁睇啊，其实你内心嘅平安有晒呢啲嘢咧，就有晒。即系话你系时时都系冇咁激气嘅，冇咁担心，冇咁烦恼嘅，咁咪病少啲咯，系嘛？你病少啲，咪又健康咯，即系又系内心平安啦，财富都系嘅。嗱，好似上个礼拜我咁讲啦吓，即系你个。心里面平安呢，啲钱就嚟㗎啦。原来系咁样想返嚟嘅，諗返嚟嘅。咁即係有咗钱为乜啫，都系想平安，都系想自在舒服，啱啱先想快乐啫嘛。点解你要快乐啫，就系平安啦。人际关系都系囉，如果系即系你同内心平安呢，你又唔猛整嘅，你又唔闹人嘅，你又唔即系唔喺人憎嘅，你思想唔负性嘅，咁人哋咪鍾意你囉。 猛整会少好多朋友啊，长哥。 事业都系啫，系咪即系你个心点。你自然就事业就会好咁样。所以諗来諗去呢，最终极我哋自己追求嘅呢都系个心囉。 所以个心安就理得啦。 系囉。 好多嘢都系咁样嚟嘅。头先点解我又一定要加把嘴落去插把长高嗰个笑话呢，我话有时真系嘅，你即系脾气好啲呢，有多几个朋友，你脾气差啲呢，啲 friend 就走啦，我忍唔住你啊， 系咯， 唔净系指朋友嘅，工作又系，即系工作环境之下，我知嘅工作梗系燥啦，或者工作好多好唔如意嘅事啦，啲同事又激死啦咁，但系即系特别系做管理层啊，或者系即系未必系低层嘅同事啦，真系有时咧，我哋会忽略咗自己嘅情绪，忽略咗自己啲脾气，咁下边嗰啲难受咁，梗系唔知道啦，即系你一定唔会知道，佢又唔敢同你讲啊嘛，咁但系就令到人哋神憎就诡异，咁我相信你工作更。家即恶性循环嚟嘅，长哥 系咯系咯，到最后又唔愉快做吓，咁啊而家慢慢学啦， 系啊，人生一个修炼咯。咁17年有好多嘅期望咧，呢个就内在嘅期望。头先你讲埋外在嘅期望，咁嚟紧咧，大家就好关注你啦，因为你好多都系行得好前先锋嚟嘅。以前你唔讲环保，你讲环保；以前咧就人哋都未食素嘅，你啊第一批行出嚟食素噶啦。跟住啊，而家冇人话食生嘅，你就出嚟话食生啦。咁嚟紧有啲咩你会行得好前咧？ 行得好前啊，继续都系咁样样啦。即系而家呢个世界咧，我觉得咧吓，你要睇几悲观就有几悲观噶啦、嗯。但系你要睇几乐观咧，又有几乐观噶。而家系好刺激噶。 点解嘅？ 点解嗱？你讲悲观个方面啦，个、嗯、地球真系好唔掂，会冧噶。将来系你斩晒热带雨林咧吓，我哋系冇空气可以呼吸噶。而家将来又唔够清水，个海啊越嚟越毒啦。 北极啲冰有用 有啊，系咯，气候变化啦吓，即系咁样。睇咧，仲有加埋动植物绝种咧，吓咁啊，真系人类冇希望噶、嗯。但系相反嚟讲，而家又周围都系好有希望，我觉得。 点解咁谂咧？ 点解咁谂？啲人即系知衰咯，开始吓咁啊，搞落去唔掂噶嘛。咁啊，大家都希望吓，即系开始又种下嘢啊，开始又食翻啲健康嘅嘢啊，咁开始好多睇唔过眼嘅又改善啊，咁、样吓。咁我特别鼓舞嘅咧，就系、是、过去呢个圣诞节咧吓，天主教嘅教宗，即系连佢老人家都系讲咗好多，即系好关怀呢个世界嘅事吓， 话要谦逊啊， 谦逊。同埋你要关心啲难民啦，佢讲啦，弱势社群啦，咁样呢个系真系嘅耶稣精神，譬如咁啦吓，即系呢一啲都系好有希望噶咯。 嗯，咁啊，而我自己头先想即刻举手，因为咩咧？真系自己多对个社会多咗关注。我记得早喺十二月嘅时候咧，有一个研究，佢话研究啲香港人咧喺呢一个商场入边究竟用几多嗰啲抹手指咧？哇，原来每人咧入到个厕所咧，好似话系用 1.5 张噶。1.5 张平均啊， 差唔多咯，系啊，预咗啦吓。 咁嗱，你只 1.5 张就好似冇乜事啊。嗯、当呢条数咧去成大去睇嘅时候，原来全港嘅人用紧几多公吨嘅呢一个嘅即系抹手指，每日系我中意睇嗰啲数字，究竟斩咗几多棵树去造就你呢啲抹手指？一日唔知2700几棵树咁样样嘅，好似系。 系啊，嗱，但系2000几棵树都唔系最惨啊。最惨就系谂下堆填区又要堆到咁多嘢啦，同埋。制造过程里面用咗好多能源啦，制造好多污染啦，譬如系佢用氯气漂白啊，等等等等，系呢一啲咁嘅问题啊嘛。嗱、譬如你举呢个例好好噶，抹手指唔会提升我哋嘅生命质素噶。想下系咪先？即系冇咗佢，以前边有呢啲咁嘅嘢啦？咁又唔见得我哋又唔健康，又唔见得我哋唔开心，有几开心啫？你每两抹手系咪？咁啊，而家其实咧，大部分嘅天气咧，揈两揈就干噶啦。咁你手巾仔抹两抹咪干咯吓。咁啊，甚或者而家有啲吹风机噶嘛，你咪吹干佢咯。咁啊，呢啲完全唔使，不必要啊！根本个社会进步咧，定系呢啲就会废晒噶啦。 系，所以我就自己睇完嗰啲访问之后咧，睇完嗰啲调查之后。之后我自己都真系用少咗嘅，即系每一次蚊嘅时候咧，嗰、那个数字喺个脑海当中咧不停盘旋咯。你想唔想斩树啊？咁买条裤到啦，咁就行出去啦。所以呢啲真系要提多啲、讲多啲嘅时候咧，我觉得慢慢就会进步啦。呢、這个都系我2017年一个少少啊，个人喺生活上、日常生活上嘅少少目标啦。都有谂，有时回归大自然都几好啊。长哥，今日你呢个话题咧就叫做回归朴素，系嘛？ 系啦，回归大自然嘅饮食方式。 系啦，咁啊，一阵间翻嚟究竟开股，长哥想点样回归大自然啊？ 原来生活好快乐。 口才了得，反应够快， yeah, yeah. 不如投身广播事业，发挥时。 继续在星期一的早上这个的叫做每日健康一小时的部分都有这一位嘉宾在这里就是周兆祥祥哥早晨。 喂早晨早晨。 刚才广告前呢我就说啦、都是想回归大自然啊、即是我都在想如果人有一天变回大自然里面生活的话呢一计不惯啦二的话呢我相信不会死的因为我们哪里来就哪里去的啦嘛、以前我都是这样演变而来的啦、所以我成日看那些呢叫做什么泰山呢、我觉得很厉害啊。即系佢点样喺个森林入边生活啊、生存到啊，同嗰啲动物啊，同啲生物系可以做朋友。喂，以前人类都系咁啊，长哥。 但系你喺城市住得多咧，翻到去又唔适应噶、哦。嗱，你想象下，我哋而家喺动物园啦、你放晒佢哋翻去森林嗰度啦，大部分都死晒噶、即系佢哋都已经冇咗嗰啲生存嘅技能啊嘛。 即系呢个泰山其实喺长哥眼中系唔存在嘅，系唔会有可能。 我哋都冇咁嘅条件咯，即系话边有咁多大自然森林俾我哋翻去住先， 斩晒啦吓，呢啲人都啊。 咁所以咧，而家其实嗱，大家都明咧，我哋咁样生活系真系好唔健康噶嘛，系、嘛？咁啊，逐样逐样嚟啦，搞咗咁多年咧，我就发现咧，都系由饮食开始，即系。 你慢慢转返去天然一啲咁食法呢，咁思想又变啦，生活习惯又变啦，环境都会变㗎。咁、所以呢我哋搞咁耐呢都系由飲食开始搞啦。咁啊，好多人都话，咁啊点样饮食先啱啊？咁啊，十个专家有十个意见啦、啊。咁啊，而家长哥提出就十一个吓。咁呢一个好简单嘅，就系我睇咧，就系、是、我哋向啲星星学习就得噶啦。 吓、 啊，即系好多人都话，人唔系星星吓、啊，即系星星系咁啫，吓佢咁样生活。但系事实就系、是、我哋个身体咧， 祖先 嘅结构咧吓、啊，即系由遗传基因 DNA 嗰度数起啦、就系同星星几乎完全一样嘅、即系我哋咧，你话好彩又唔好彩都好啦。我哋有思想啦、我哋有啲人话有灵魂啦，但系我哋系暂时困咗喺呢一个身体躯壳里边。呢、這个躯壳咧，嗰、那个成个布置设计安排咧，同星星系完全一样嘅。所以咧，如果你咁讲咧，我哋个肠胃啊，即系我同阿大脑嘅分 啲结构啊， 嗰啲冚唪唥咧，都系应该跟翻嚟嗰度 嘅。嗱，如果你相信达尔文嘅呢一个进化论嚟讲咧，咁、你就会相信，你就会相信即系祖先系星星。人嘅祖先系星星、慢慢演化演变而嚟嘅。咁、所以长哥都根据住呢个部分讲、喂，以前如果你咁样睇嘅话，有机会人同星星而家个身体结构一样㗎喎，点解星星可以咁样生存呢？点解人又唔可以咁样生存呢？你系咪咁嘅意思？ 系啊，而家越嚟越多新派嘅人咧，都否定啊头先你讲过，即系佢唔肯相信话以前我哋系由星星嗰度转变过嚟嘅咁呢个唔重要，重要就系、事实就系、客观嚟讲咧，我哋嘅身体系好似噶嘛。咁啊，所以啦，嗱，即系随便讲两句落去你食啲肉落去啊，食咁多肉落去咧，个身体系唔消化嘅，系好难处理呢度。 星星唔食肉咁样，净系食香蕉嘅咋？ 好啦，嗱，咁啊，所以咧，我哋就研究下阿长哥呢几年咧，谂下咧。我唔系星星专家吓，但系我都去过热带雨林啊，嗰度咧，人哋啲保护区咧，去近距离观察过啦，又睇过书啦，又问过啲专家啦吓，咁、我发现咧，谂下啦，人同埋星星食嘢咧，有二十样咁多系唔同嘅。 二十样， 我哋做唔齐呢二十样噶啦。如果系每样做少少或者拣几样嚟做咧，肯定健康好多。我谂啊，你问任何一位医学界嘅朋友咧吓，呢二十样咧，至少佢认同十几样先啦。 星星唔食烟咯，唔饮酒。 好，开始讲啦。第一样咧就系唔使问啦，星星梗系食生噶啦。即系上帝冇设计个微波炉俾佢叮噶嘛， 你都唔适用啦。 系咯，即系。佢第一样咧，就系佢所有食嘅嘢咧，都系室温嘅，即系好晒嘅时候咧，佢就食啲暖暖地嘅嘢啦；好冻嘅时候咧，佢照食嘅，系嘛？即系嗱，佢又唔会喺冰箱度攞嘢出嚟食噶，佢冇冰箱啊嘛，所以佢食嚟食去都系室温嘅。而家22度咧，咁佢食嗰啲嘢系22度噶啦， 系天生天养吓， 系啦吓。咁咧，我哋食熟食，我哋而家白饼咧都由熟食开始嘅。最明显嘅咧就系咧吓，我哋啲动物啊，啲宠物啊，啲猫猫狗狗，全世界嘅动物只有我哋养嗰啲猫猫狗狗先至系食熟食嘅啫嘛。一食咗熟食咧，好明显就病得。 就系啲主人唔知点解好中意会煮啲嘢俾佢食噶，即系嗰啲主人真系开始奇怪，又俾啲朱古力佢食。哇，大佬，嗰啲宠物唔食得朱古力噶，我想讲 一只只吓， 即系大部分啲狗仔都系唔食得啲咁甜嘅嘢啊， 即系。我哋投射落去咯， 系啊，当佢人咁样， 系咯，我当你好，我锡你，咁啊，我中意乜就俾乜你咯， 乱咁俾嘢佢食， 我同佢着衫啊，又同佢剪毛啊，嗰只咯，咁啊嗱，好熟食啦吓，食咗熟食就病，食咗熟食就短命，食咗熟食嘅生殖能力咧就低嘅，动物都系咁，即系我啲宠物咧，好明显啊呢样吓，好啦，第二样咧就系、是、嗱，猩猩咧净系食当做嘅嘢啫，我唔记得，同埋食本地嘅嘢，咩意思咧吓？嗱、即系譬如啦。嗱，我哋而家呢度系红磡啊，吓，假定个猩猩生活喺红磡咧，吓，佢最远就食到码头围咁远嘅啫，油麻地嘢食唔到嘅，一世啊猩猩咧，吓，佢冇可能跑到去荃湾咁远去。 我死咗噶啦，长哥喺红磡生存，猩猩， 即系只猩猩系喺附近，来来去去都系好近嘅啫。 咁、 okay. 所以咧。嗰度附近啲树长到乜咧，佢就食乜㗎啦。即係我想象啦吓，譬如咧喺个森林里面咧，就每隔三两个礼拜咧，就有一种新嘅果子出现嘅。譬如啦，嗱，而家假定啦吓，七月出荔枝啦，五月菠萝啦，七月荔枝啦，八月龙眼啦。 咁啊，跟住再遲啲就會係無花果啦，十月到啦， 當做喎、真係， 就跟住個做咯。嗱、呢一隻食又食，唔食又冇噶啦，冇人喺南非運嘢過嚟俾你食嘅，係咪咁樣咯？咁、所以咧，星星咧就係、跟住大自然去嘅。嗱、大自然又設計得啱嘅喎。嗱、而家啲天氣咁乾燥咁凍咧，你又食雪梨咯，就唔會食西瓜嘅，因為西瓜係解暑噶嘛。咁而家咧，你食啲西瓜落去咪凍咯，成個身咪～寒咯， 咁 即系跟住佢咁样样噶嘛，夏天就唔会食到啲我哋平时食菜心啊嗰啲咁嘅嘢咯，星星就系即系食嗰啲嘢。 咁所以就睇住个时令去做人啦， 系咯，即系本食本地嘅。 系 就食当做嘅，就唔会四季不分嘅。 呢个第二个系嘛？ 系啊，第二同第四。 第二同第四。 第三咧就系、星星食嗰啲嘢咧，就系摘落嚟就食噶啦， 即刻食， 即刻食， 新鲜。 其实咧，你一棵粟米。一棵生菜咁樣樣啦，摘落嚟咧，過咗兩三個鐘咧，佢已經變咗好多好多，嗰啲所謂生命力啊、酵素啊嗰啲啦，同埋啲糖分啊嗰啲冚冷變曬嘅。 冇計喎，長哥，如果你做人嘅話， 就係咯，做咩人咧嚇？你自己種個木瓜，你上去食咪就得咯，等佢熟咗個咁啊，整 好辛苦咁樣咁。 咁喂。以前一路都系咁嘅喎，系直到最近我哋有咗国际贸易，即系物流，即系方便，先至有而家呢啲咁嘅变态嘅食法啫。 你讲呢个最近都十九世纪嘅 咯，十百几年咯，可以咁。所以你人哋话我哋文明进步，咪边有进步，一路退步啊嘛。以前我哋食呢啲系好，即系嗱，仲有咧就系要熟先食噶嘛。星星唔会摘嚿生嘢嚟食啦，香蕉咁啊，硬刮刮噶，青 B B 点食啫，系咪？嗱，佢又咧冇人教佢咧，佢就知道咧吓，即系起咗点啦，黑晒啦，咁佢就食嗰啲啦，佢又嗰啲好甜啊嘛，而且事实上嗰啲先容易消化，嗰啲先有营养嘛。星星唔使教佢都知嘅，佢唔会食啊啲咁啊。但系而家我哋唔系，知唔知啊？你而家买不论系番茄啊，你买粟米啊，买即系啲水果啦吓，冚唪唥都系好生嘅时候摘嘅，冇营养咯。同埋佢里边有啲有一啲即系化学物质咧，系令到你走身唔舒服嘅。但系冇计，而家你去亲街市买嗰啲，都系前几日或者前几个月摘落嚟嘅，嗰阵时系未熟噶。你而家催熟佢咧，佢唔即系冇嗰啲成熟嘅营养喺度咯。咁所以我哋话，而家你话买到，我买到啲最有机嘅嘢，好正啦啩，都唔够正咯。 咁所以卓哥今日去讲咧，即系好似我哋做人咧，如果学得翻做星星嘅嗰种饮食上面嘅即系习惯啊模式嘅话咧，佢就相信人个健康就会好好多啦。 系啦， 咁就头先要讲咗几样，即系人同即系人同埋星星咧，就系饮食上唔同嘅地方，讲咗四样啦，讲咗五样啦，系嘛？一间翻嚟继续跟住，话有二十样，仲有十五样系乜嘢咧？ 邵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继续喺直播室有今日嘅嘉宾主持就系周少祥祥哥喺度嘅，祥哥头先你就话啦，人就如果似呢个星星嘅饮食习惯、饮食模式嘅话咧，相信健康就会好好多啦。咁我一路喺度听都有啲道理嘅，即系点解个星星头先你讲得好好就话喂上帝冇整个微波炉俾佢嘅， 总之冇雪柜啊， 冇雪柜、 佢唔食唔到雪糕嘅，唔使谂吓， 冇冻嘢啦吓，冇即系煮得冇呢个微波炉之余又冇焗炉啦。有冇即系电磁炉啦？佢煮唔到嘢食，佢都系生食嘅啫嘛。咁但系星星嘅人同身体，即系嗱呢个就好多人咁讲啦。即系嗰个同人嘅结构咧，包括个脑部啦，包括嗰个即系身体结构啦，谂嘅方向啦 ，DNA 啦，好多都好接近。所以就喺个长哥就喺度谂一个假设。星星嘅飲食方法其实同人嘅飲食方法系咪都可以有一啲嘅参考呢、如果人好似系星星嘅飲食方法会又会点呢有廿样人同星星呢系唔同嘅飲食方法首先你讲咗五样啦、再讲落去。 好下一样呢就系、其实星星食乜嘢唔食乜嘅呢 系 啦。有我哋諗唔到星星系唔食豆亦都唔食谷类嘅即系五谷即系冇咗分面饭。更加唔会食啲红豆啊、绿豆啊嗰啲，佢又唔会食豆腐啊、豆浆啊嗰啲咁嘅嘢。 唔识煮饭 嗰啲嘢咧，原来系星星系好难消化嘅。 豆佢好难消化嘅， 嗯， 即系你讲系小麦啦，即系面包嗰啲啦，下面嗰啲啦，或者系大米啦，我哋食嗰啲米啦，呢一啲啦，甚至系麦米啊，咩薏米嗰啲啦，先先系消化唔到。 唔知人都一样啊？你意思系？ 系咯，我哋要煮熟佢先食啊嘛。 咁豆浆咧？ 系啦，嗱呢啲咪有问题咯，即系始终都系我哋身体好难搞嘅咯，即系嗰啲系淀粉质啊嘛， 嗯， 淀粉质系你要搞一轮啦，将佢变成葡萄糖，我哋身体先可以处理啊嘛。 即系比较难。啲啫，个工序就好似啫。红磡有架的士，咁你一去就去到尖沙咀噶啦。点解你要转几次小巴咧？咁，你嘅意思系咁？ 系咯，咁你会攰咯。嗱，快起攻心啊，咁啊。嗱，你话快起攻心，我攰一阵啫，唔止攰一阵咁简单噶。当你攰一阵嘅时候咧，你个身体系唔够血噶，即系个脑部咧嗰度咧，咁你就运作差咯。咁啊，个总部就指挥得差咧，你身体成个功能都唔掂咯。嗱，所以如果你戒咗豆，戒咗五谷咧，系真系成个人醒好多噶咧。 嗯， 星星就系咁啦， 所以留意一下啲五谷类嘅食品啊，星星就唔食嘅，系 OK， 仲有 先食乜先？嗱，讲埋先， 香蕉， 佢只系食大量水果同埋少量嘅绿色嘅叶啊，即系嗰啲嫩叶嗰啲咧，佢系食嗰啲嘢嘅，吓，咁啊，水果就系提供佢基本嘅热量啦，啲叶咧就提供叶绿素啊，同埋其他矿物质啦，佢系靠嗰啲嘅，咁啊，佢仲有食少少嘅，坚果即系果仁啊，嗰啲咁嘅嘢，就仲有咧就猩猩唔系完全食素嘅喎，佢口痕咧，佢就会执两只人哋啲鹌鹑蛋啊，嗰啲蛋啊嗰啲嚟食嘅，吓佢偷人啲蛋食嘅，亦都会咧有时食蚂蚁嘅，佢再捉到几只蚂蚁咧就唔食，但系呢啲系佢极少食嘅，唔知点解咧，久唔久佢就或者唔够嘢食咧，佢食嗰啲，咁系占佢比例好少嘅，咁咯吓。好啦，第七啦，就你諗都諗到啦，星星就唔会落豉油，又唔会落麻油，又唔会落辣酱，系咪甜酱啊？ 甜 汁，佢唔会落呢啲嘢嘅。呢啲又好伤嘅，其实系我哋。你话咁个杀伤力喺边度咧？个杀伤力在于咧，唔系佢本身嗰样嘢健唔健康啊？讲真，而家你食嘅麻油啊，你食嘅即系咩茄汁啊嗰啲，好唔健康嘅。佢已经沟到系古灵精怪啦吓、即使系你买啲好健康嘅，咁啊油啊，健康店有啲好健康噶嘛。都系影响你个胃口嘅。嗱，我问你啦，好简单嘅啫。而家我炒啲菜俾你啦吓、如果我又唔落盐，乜嘴都唔落嘅，净系落油嘅，咁你咪唔会食咁多咯吓、但系如果我而家爆香啲蒜蓉乜乜乜嗰啲咧，炒两炒俾你咧、即系我炒芥兰咧，我又有姜汁啊，又落糖啊， 仲有蚝油添、 蚝油啊嗰啲咁嘅嘢，你食多好多啊、你唔知饱。咁咧就会食过量啦。如果系冇调味嘅嘢，点都唔食过量，系咪先？而家我同你食，我猛咁切番茄俾你食，切羊肚俾你食，点食都食唔到过量，食食下你就好厌，系嘛？但系调咗味就唔同，咁系咯。你食薯片啊，嗰啲冚唪唥都系佢落晒好多调味嘅嘢啊嘛，啲味精啊嗰啲，令到你食过量啫嘛。同埋嗰啲又难消化啦。咁啊，好啊，仲有啦，星星食嘅嘢咧，全部都有机，唔使谂嘅，佢冇农药噶嘛， 系唔系种出嚟噶嘛，系， 亦都唔会有基因改造噶嘛。 OK， 呢方面我明白， 好简单啦，即系佢食亲嗰啲嘢咧，都系非常之天然，好高档噶啦，可以咁讲吓。 再落去， 系再落去啦。下一样咧就系、是、第十咯吓， 第十样。 凡系对身体唔好嘅嘢，星星唔会食噶啦。嗱，佢唔会无啦啦饮酒啊、食烟，头先你都讲咗啦。 食烟饮酒、 汽水啊，成为啲煎煎炸炸嘅嘢，你怼条油炸鬼俾佢，佢唔会食噶啦。 冇呢啲， 咁即系咁咯。 星星同人唔同啊嘛，啲人听到就话阿长哥， 咪就系文明咯。嗱，呢啲就系文明啦。我哋文明咧，而家就有芝士啊，有乜有乜，呢啲咪倒退咯。 要付出代价， 系咯， 即系你要享受呢个文明，就健康上要付出代价。 文明可以好健康噶 ，OK 啊，健康好多都得噶，种啲靓嘢咁样。讲咗十样咯，吓、第十一样啦，就系、是、咧，猩猩咧，同所有动物一样咧，系单一饮食嘅。 嗯， 咩叫单一饮食咧？你谂下，猩猩有会唔会四餸一汤先？ 啊，即系啊，一阵就最收尾饮杯檸茶咁样，唔会噶嘛？佢清醒啊，所有动物都系噶，一餐食一样嘢噶咋？ 系 吓，熊猫咧一世食一样嘢噶咋？系咪？你 转日啊，人生好枯燥啊！啲人话长哥， 嗱咁啊就系啦，所以文明倒退就系呢样。 就要你睇下，你想你生命多姿多彩，定系健康唔好啊？健康好嘅时候，生命又可以即系比较单一啲、枯燥啲。 又唔系， 系咪一个二元对立咧？呢个 我唔系咁睇，食得越少生命咧就越精彩嘅、 嗯， 因为你真系专注喺生命里边啊好正嘅嘢啊嘛，食嘢之嘛 ，less is more 吓， 即系所以啲哲学家同埋啲即系高人都话咧，你惨到要喺食物里边饮饮食食嗰度满足自己咧，你生命就真系冇乜意义啊，死咗佢好过， 嗯， 系香港人就系咁咯，就系因为佢其他生命得唔到满足嘛，咪要靠去食嗰度满足咯， 嗯， 食本来就系一个本能嚟嘅啫嘛，吓、嗯，正如排便一样咁样，即系如果我哋有一日又系要靠去大便先觉得痛快嘅，咁系咪好惨先？即系咁啫嘛，即系点解星星唔会觉得枯燥嘅咧？其实以星星嚟讲啦，假定我系星星咧，假定我住喺红磡啦吓，咁啊。一年都有几十种水果食，有乜枯燥啫？唔知几个人，我而家等紧啊！我中意食荔枝啊，仲有几个，仲有三个礼拜荔枝到啦，即系荔枝就熟啦，咁样睇住个榴莲大啦，咁啊，我食榴莲咯，咁啊，即系唔枯燥噶。 所以有阵时反璞归真都系另一回事、都有另一种嘅感觉， 口味啫，同埋你嘅欲望啫嘛、所以调翻转头嚟讲咧，你减少咗对食物嘅欲望咧，就会减少咗对生命好多其他嘅嘢嘅欲望。你唔会买咁多买多对波鞋嘅咧。 嗯，好，继续落去，长哥。 嗯，好啦，咁咧即系话咧，如果我哋学星星咧吓，每一餐咧，甚至每一日咧，都系食一两样嘢好啦。 嗯，专一啊。 系啦，第十二样咧就系、呢样咧又真系全香港人冇几多个做得到啊！你估系咩咧？就系星星咧，我真系观察过佢食嘢咧吓，就睇住佢食啊，笑啊食咧， 唔讲嘢。 不但止唔讲嘢，而家佢照系啦，即系佢照得好够啊，因为佢得闲啊嘛，佢喺度享受啊嘛，傻下傻下咁啊照啦。你睇啲牛食草啊，照好多噶啦。其实咧，所有动物咧吓，佢哋都唔心急噶。啊！佢哋都系咁照，照就系好紧要，好紧要。好多人都唔知道吓、好彩咧，我哋中医咧吓、有呢个智慧咯。啊，中国传统咧医学都话，你要照到够啊，照到够咧，第一就个胃冇咁伤啦，因为你唔使啃落去啊嘛。你将嗰啲食物就加埋啲口水咯，口水咧就磨，即系佢里边有好多嘅酵素，同你把关杀晒啲菌先啦。 犀利 吓！同埋咧，就系、你磨碎咗佢咧，就吞落去咧，就佢下边唔使做咁多嘢啦。仲有咧，以前我冇谂过噶，原来照咧对牙齿好好啦，更加咧对我嘅大脑好好噶。 O K， 而家我哋咁蠢咧，咁低 B 啦，就系、因为我一路都唔照嘢，每一次照嘅时候咧，就系个大脑喺度运动噶。所以你想你个仔吓小学、中学即系成绩好咧， 照多啲嘢， 要鼓励佢照咯。 食香口胶得唔得？吓、食香口胶 呢个系得嘅，不过香口胶只不过系由香口胶就衰咗啲糖啊，衰咗啲食物添加剂啫嘛吓。如果有第二样嘢可以 替代佢， 系咯嗱，好简单啫。你俾一啲嘢要照嘅嘢，佢咪得咯。你食白饭咪冇咁照咁多啦，食粗米饭咪要照多啲咯，真系咁啫嘛。 OK， 长哥今日讲紧呢一个人同星星饮食习惯上面嘅20个大不同，头先讲到12个啦，应该翻嚟开至13个。 原来生活好快乐。 One, a two, a one, two, three, four. 一小时， 长哥继续啦，讲下呢个人同星星嘅20样啊饮食嘅大不同啊。头先讲到12样，第13样系咩咧？ 星星咧就唔会定时定食噶，咩意思咧？就系话咧嗱，我哋 lunch break 1点钟要食，2点钟要翻嚟。 哦， 吓、你肚饿又要食，唔肚饿你都要食，唔系你冇得食，系咪先？嗱，夜晚翻去教人吓，7点半全家人开饭，你要食噶啦。 阿妈话要食就食啦， 阿妈 话唔食打死你真系， 咁咯吓。咁啊，但系星星就唔系嘅，星星系饿咗先食嘅，唔饿就唔食。佢中意食咁耐就食咁耐，吓、就今日10点，听日12点冇所谓。咁有时佢唔到佢拣咯。 咁即係我哋呢个係習慣咗呢，本来呢喺咁个繁忙嘅生活習慣係好嘅，但係其实对个身体呢长线嚟讲呢 麻麻地 啦。麻麻地啦。就係我哋最弊就係我哋而家唔饿都食呀，有引诱囉，行过街见到有鸡蛋仔闻到咁香你又去买，其实你唔好饿 㗎。有时约出嚟啲朋友食喂入食个 tea 呀，我都未肚饿。 就係囉，嗱呢啲啦。好啦，咁呢就第十五喎。就係、是、星星唔会又食嘢又飲嘢嘅。大家听过饭水分离啦。 喔、 哦。呢、啊、一样啦、哦。星星肯定饭水分离。 okay。 咁、啊、即係一路飲嘢落去，即係以前我都鍾意飲茶，你知啦，冲下又冲下又食下点心咁、啊、样。 其实呢个都系个迷思嚟嘅，长哥。 嗯。 即係我都喺度諗下，人食西餐通常佢有碗汤㗎嘛。 嗯， 即係香港嗰啲呢懒系嗰啲西餐呢、有嘢飲。有个即係例汤啦、前汤啦，有可能啲罗素汤啊嗰啲呢。咁我成日諗下，佢又有杯嘢飲，咁我口痕就飲一杯嘢飲，跟住佢有个汤，咁一齐沟埋佢喺个肚嘅时候，其实会变成乜嘢呢、我都真係唔係好明。 收尾你又飲杯咖啡呢， 係啦 係啦。 咁真係唔好明。 咁啦好啦，仲有啦，第十六呢，星星唔会食过量。我哋成日咧，由于不同原因咧，吓、即系喂食啊，或者系 自助餐啊， 自助餐嗰啲啦，即系食多啲 啦， 系啦吓。第十七咧就系啦，星星食嘢咧就系专心食嘢嘅，佢唔会一路食嘢一路拗讲政治啊，一路同你嗌呢样嗌嗰样， 同埋有部平板电脑冻咗个台 度，系咯系啦， 睇紧电视啊， 四楼四又要听电话啦，或者赶工咧吓，谂住一阵间开会啊，就要 presentation 啊，咁 生活啊，嗰啲生活， 佢就系咯呢个咪。非人生活啦，我哋变态咯，所以社会变态，人都变态咯。 有啲可以避免嘅，即系嗰啲煲剧嗰啲，梗可以避免啦，系咪啊？ 好啦，第十八啦，就系啦，星星就唔食宵夜嘅，星星日落就唔食嘢噶啦。佢即系我哋嘅身体就系需要噶嘛吓、即系夜晚就要俾佢休息啦吓、所以食宵夜就好伤。佢、夜晚唔会食咁，夜晚餐唔会食咁饱嘅。第十九咧，其实好简单，就系佢唔舒服就唔食嘢嘅。 唔舒服又唔 系咯，所有动物都系噶啦，你就睇只猫就知噶啦吓。佢譬如跌伤咗啦，或者肠胃唔掂啦，或者发烧。 但 系 唔食嘢边有能量啊，长哥？ 就系、是、佢身体唔需要特别多嘅能量去处理。我哋身体有几十日嘅储备噶嘛，唔系而家要食落去噶嘛。你食落去咧，因为肠胃要开工咧，咁你又冇能量去搞掂你个病咯，就咁简单啫嘛。第二十啦，就是、星星唔会乱食药嘅。我哋有 part 粒咁嘅嘢就要又止咳啦，一间又系退烧啦嗰啲嘢啦。嗱，反为咧，嗱，我唔知猩猩啊，有啲动物咧，譬如猫啊，好明显啦，佢就会自己去搵药食嘅，即系去搵食边种草咧，食完啊出嚟咧呕一排咧，咁样呕晒啲嘢出嚟啊嗰啲啦吓。佢系搵到自己啱嘅药，佢 咁我哋人嚟喎，长哥唔识搵， 咪就系咯，我咪低 B 咯，所以我哋话变态咯，我哋咪退化咯，我哋冇进步到啦，人类文明一路退步，嗱，所以头先讲咗咁多样啊，至少有几样嘢你都知道我哋退步咗啦，我哋冇晒呢啲本能咯，我哋而家读小学、中学、大学，连呢啲都唔识，咁你话啦吓，反为咧啲老人家仲识噶，即系我哋度假村嗰度咧，九十岁嗰几位老人家咧，佢哋乜都识噶，咩病啊，就边啲草去煲咩水就噏住边度又医好乜噶？嗰阵时冇医生噶嘛，嗱佢哋都仲有呢种本能。 有医生可能佢即系当时佢有自己嘅处理方法啦、即系几十年之前，咁、有一套即系我哋成日都话老人家啲智慧好劲噶， 失晒传咯， 好坚噶，即系见到佢哋话啊都嚟紧差唔多啦，冻啦，点解开始风湿啊、或者开始转季啦咁，佢又会知道，即系有一啲老人家嘅智慧就会喺呢一度啦。咁、所以今日长哥讲嘅呢一个啊人同星星。飲食習慣嘅二十大不同，大家思考一下，有啲我覺得都啱嘅，有啲就大家斟酌下啦，或者即係未必做到啊。 做咗咪得幾多咯？做咗健康嘅咧。 係，但我好清楚長哥，因為我認識咗佢兩年幾，頭先我話，即係我好清楚佢咧，佢所謂都行得好前、好前、好前。佢已經係預咗人咧會打佢個八折噶啦，打佢一個七折，打一個七折之後咧，如果你攞到幾樣嘢都夠噶啦。 夠噶啦，做四次都幾好噶啦 。所以佢行得好前，佢叫人阿食生咁。其實佢期望緊啲人開始慢慢食素啦嚇。咁食素嘅時候，你咪即係已經係一個進步嚟噶啦，對於佢嚟講。咁所以你有时听到佢啲言论咧，佢行得好前好前。你每次喺我心入边咧，我都打个八折嘅。打个八折嘅时候咧，我谂差唔多啦，因为佢俾紧出嚟嘅嘢咧，唔系100%，佢俾紧150%。你打翻少少折头咧，我就会觉得听佢说话咧就会舒服啲噶啦。好，嚟紧呢个厨房嘅部分，究竟今日长谷介绍嘅呢一个食物，星星食唔食嘅咧吓？ 幸福厨房。 长哥今日教煮乜嘢？呢、这个星星食唔食嘅嘢嚟嘅？ 系、星星唔会食嘅，唔食嘅，唔得食嘅吓。咁啊，过年咧吓，呢而家天气即系又比较冻啲啦。 系 咁咧，啊，不如食一样好暖胃嘅，好窝心嘅。 嗱，你嗰啲暖胃都唔会好暖嘅，唔呃我。 即使系你唔煮热佢咧吓，都好暖胃嘅。就系咩咧？你中唔中意食 music 嘅咧？ 中意奶昔 系咩？系一个啊可可嘅 music 咯，朱古力奶。朱古力嘅 music 好简单，就系你将三样嘢，将两样嘢打埋佢，再沈啲嘢落去，咁啊掂。 你快啲 有个搅拌机啦，就系香蕉加苹果。嗱，咁你话诶咁唔好食嘅， 香蕉加苹果咩有朱古力啊？ 加啲嘢落去就好食噶啦，加可可粉咯。 哦， 如果你有咧，有啲肉桂粉咧吓，咁加埋落去咧，好香，好好食噶啦，系咪好简单？ 份量分布系点？嗰啲朱古力粉啊， 冇乜所谓噶，你又啊，你嘅口味你中意浓啲，咁加啲落去。冇啊，就系苹果咧吓，你就切粒啦。咁啊，如果你系唔系有机嘅咯，咁啊即系去咗皮啦。香蕉咪剥咗抌落去个搅拌机度打打咗佢咯， 一条 系咯，一个人就一条。够噶啦吓，苹果一个够，苹果半个够。 搅完之后咧，跟住 即系一路搅嘅时候咧，落啲可可粉啦。 即系搅紧嘅途中 系啦吓，预先落定都得嘅。 预先落定 肉桂粉啊，落少少啦，咁样样，咁啊好香，好好食噶啦。咁啊，我好多人都中意饮朱古力奶，咁呢个咪系咯？你睇落几多水啫？ 呢个天然啲啊嘛。 系咯，如果你系咯，你唔落水嘅，咪变咗一个好似 music 咁样咯。 落少少， 落少少水咁啊，就喺稀添，变咗朱古力奶咯。咁啊，好简单，好快做到。同你平时冲嘅时间差唔多，你只要有个搅拌机就得噶啦。最低边嘅搅拌机都做到。 最低边，最紧要你有时间，同埋你有咁嘅心情去真系想做呢一样嘢啦。即系而家都市人，我成日都好忙望住睇剧啦，望住就瞓觉，即系好多嘢都你都会觉得 饮完呢一个即刻有能量吓，咁好开心嘅咧，因为香蕉系令人哋开心嘅食物嚟噶嘛，可可粉又系啦吓，咁啊就系令你青春常驻，几好咧。 好，咁啊喺新嘅一年2017年咧吓，西历啊开始啦啊呢个一年新嘅一年，希望长哥咧即系心想事成啦，万事如意啊。 是啊，今年个个都更加开心更加健康咯。 好，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徐哥，好吗？拜拜。